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47集，直接闯入。秦闪在 M 州的时候就同青灵巨鳄见过一面，他在巨鳄那边的威信很高，虽然巨鳄没有明确说，但他的手下知道巨鳄是把秦闪当作兄弟看待的。回来的路上巨鳄早就到了，两人默契在。秦闪到达医院没多久，青灵就赶过来了。他抬头看着青灵，脑子里已经没有了其他想法，只有一股早先就被压抑在内心的血气。外婆曾经警告过的，外公曾经叮嘱过的，他曾经好不容易遗弃的，今天都要一一的捡回来。秦闪的手紧紧握住，他侧身看向其他人。留一队人在医院，其他人去欧阳家，我要活的。 是。 青灵转身向后挥手， 出发。 这种事青灵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巨鳄这次在长宁跟秦冉刻意隐藏下带过来的人马都是万中挑一的人物，人群杀气凛然，浩浩荡荡地朝欧阳家的方向前行。程水往前走了一步想要跟上，然而却被青灵拦住了。 先生，请止步。 青灵毕竟是上过战场的，目光如刀刃，从拦程水的力道中程水就能看出来，面前这个男人的实力丝毫不比自己弱。砰的一声，门关上，除了青灵留下的一对守在医院。这行人马一看就不简单，徐管家除了出了大门跟秦冉说上一句，其他一个字都没有蹦出来，只是呆愣地看着秦冉等人离开的方向。程水看着秦冉车离开的背影，眉头微微动了动。 京城什么时候多了这些人？ 青灵他们一看就不简单，绝对不会比彼岸庄园的那些人数。秦冉跟他们走了。程水还是担心，他打了电话给程俊。至于医院这边，程水没有离开，他只是看向徐管家。 你先上楼，处理后事。 徐管家着急地看着程水。 秦小姐她不会有事吧？ 不会。 程水瞥徐管家一眼，然后拿着手机直接离开。电话打通，那边的程俊一改往日的慵懒，惜字如金。 说。 徐老爷子离世有点可疑。 程水眯眼，抬抬下巴，让程木开车。 秦小姐去欧阳家了，带的人不像是普通人，为首的那个人身手同我差不多。 程俊这边，程火连忙站起来，他看向程俊，连忙开口： 我们带些人马过去。 你带人去。 程俊起身，他眸色沉敛说： 我先去一趟医院。 程俊看起来似乎并不着急秦冉的事情，他自己开车去了医院。身后程火也打了电话给程水。他站在程家大门口，看着程俊的背影不由瞪眼。 老大都不去看秦小姐吗？她没事吧？ 竟然要先去医院，莫不是程老爷子的死打击了他？电话那头的程水也正开车去欧阳家，对于程火的问话他沉默了一下说： 你人不要带太多。 与此同时，欧阳家，欧阳威正在房间内跟人通话呢。 林先生。 他坐在书桌前翻了翻资料，恭敬地开口： 巨鳄已经确定来了，他没那么低调，但来京城的原因我不知道。 一二姐目前有什么想法？ 电话那头的明海语气很淡： 能尽量合作，不要与之为敌。 对于之前混迹在 F 州的长宁，明海十分忌惮。 好，不过。 欧阳威皱眉： 一二九太过古怪，他能考到中级会员已经是顶尖了。 我不知道内部会员有什么规定，但至今长宁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联系我。 正常。 明海那边倒不奇怪， 他们五大内部会员都是不好惹的，除了长宁跟巨鳄，其他三人都查不出来一点东西，尤其是那孤狼跟陈鸟。你想要参与内部还差点距离。 不过短短两年能到中级会员已经很优秀了，也为明海赚去了不少资料。 谢谢明先生。 欧阳薇笑笑，说话间他又顿了顿。 程少那边 他快要顶不住了。 明海淡淡开口， 等他发现没有我连身边的女人都护不了，就会找回来了。 听到这一句，欧阳薇面色变了变，对那句身边的女人十分刺耳。他挂断了电话，然后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上了129的官网，开始查看最近巨鳄的消息。孤狼、陈鸟、扎龙他暂且放下，巨鳄是最好攻克的一个。欧阳家门外，现在欧阳家作为四大家族之一，底蕴及不上其他家族，但护卫还是不少的。青灵这行人身上杀气腾腾，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看门的两人立马按了警戒线，警惕地拦住大门。 哎，站住，什么人敢私闯欧阳家？ 秦染眸中杀意凛冽，他想不通这些人暗害徐校长的收益，但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余光都没有给两个护卫，直接闯入大门。两个护卫想拦住秦染，却连秦染的衣角都没有碰到，就被青灵和另外一个人一手一个扔到了门内。秦染一路往屋内走，欧阳家的院子里有些灯光。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